哦，没有，没有连上去。 麻烦这种你应该要自己用吧，还 是 要导播用？哦，对对对， 没有，他去短宣太久了，他去短宣了一个礼拜。 哦，真的啊？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恢复，他自己也忘记了。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抱 抱， 我是小燕， 我是阿辉，欢迎来到我们的 宴会抱抱。 来，小燕， okay.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怒。喜怒哀乐的怒， 怒就是生气， 生气，对， 对不对？ 然后 好，嗯哼，然后呢，首先我们要唱一首歌， 对，来听听看这是属于哪一种生气，好不好？ 好， 谁一种，哪一种发怒？ 好哦，但是呢，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线上，来，我们先分享，一样哦，按赞分享，好不好？ 自己看， 对啊，我先从我的粉专里面看看我有没有正在直播，每次都没看到。 好的， 他可能会慢个 delay 个几分钟，这样几秒钟吧。哎，我们开始了耶！目前有四个人 哦、oh, yeah ，谢谢你们。 对 啊，赶快你们自己也想想 看、哦。好，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歌。 对， 但是我们先不讲歌名。 好， 然后呢，大家来猜猜看这首歌是哪方面的生 气？ 哪方面的生气？ 应该很好猜哦。 对，嗯。应该是很好猜啦， 对， 嗯，然后呢，小燕你要分享到你的涂鸦墙吗？ 来了， 对，嗯，已经我已经分享到我涂鸦墙，你可以直接， 那我要怎么用 去我涂鸦墙？ 到底是怎样？怎么用？ 到底是怎样？你要来、张春慧找张春慧找 奶茶姐姐、 美女张春奶茶也可美女奶茶， 哎、欸， 对，然后我的涂鸦墙上面好像有。有分享 有来 ，yes， 对 ，OK， 嗯，好了，有喽， 有喽，好，今天我们来讲、怒，就是生气， 对，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我们今天的， yes. 你的声音要关掉，我们到今天还没学会一些事前的预备，来哦。我们不能再笑了啦，很多人都说，很多听众都说，我一直听到你们在笑，我都听不清楚你们在讲的主题。 我今天戴口罩看不出来我在笑。 好，由小燕为我们来唱这首歌。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谎，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还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坎坷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要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说法都能成为理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的软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 好了，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友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忘了就好。 趁早 ，OK、哦。 我每次好听到这种歌，嗯、我都会心情不好、欸。 啊， 对。为什么我的眼 OK 烧脑筋，我觉得我有把它关掉怎么好像还是不够哈，真的你要戴着口罩唱歌、嗯、还有这么的有穿透力， 有穿透力 就属谁，就属宴会抱抱的小燕了、 Yahoo! 对不对， 谢谢我们的导播 真的、不是不真的不是导播的问题，真的是你的实力的问题、 okay. 好 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个线上有谁来了啊、 哦、 Hello 马妙涵，马老师， 马老师好， 这是搞笑的直播吗？不是 不是， 有人说这是搞笑什么？不是，这绝对对你，你口罩上面可以画一颗几颗蛀牙这样， 不要 这样就变搞笑。 我要写三倍券， 三倍券，哎、欸，挺好的，对、 okay. 对，应该写三倍券才对。好，这不是搞笑的直播， okay. 我们是很认真的，而且我们是。很专业的，对不对？ 对， 很专业的弹唱， 弹唱，对。 对，然后我们很专业，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忽略的事情。 嗯哼， 对不对？比较容易忽略的事情。晚上好，盛威，盛威小，秋霞说小燕戴口罩，你还好吗？ 嗯， 来， 还可以。 小燕，你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戴口罩？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喉咙非常奇怪。 喉咙非常奇怪， 有一种分叉的感觉， 哦、嗯、就是哑掉了， 对， 然后你担心是感冒， 对对对， 所以 我不能传染给我的那个我的阿慧还有我们这边的人， 非常的有礼貌对, 对， 真的是这样子哦。好，大家晚安哦。在我们的分享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或者小燕讲的很有道理、嗯、那我觉得就可以帮我们按赞啊，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好不好？小燕，我们今天呢、欸、你唱完一首阿妹的歌， 对啊， 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我刚刚有讲到我唱这首歌、嗯、或者我听到这首歌我心情会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你以前有经历类似的吗？有吗？ 我你说经历吗？这个先摆旁边哦、 嗯、 就是他的歌词很容易让我陷在非常悲伤的情绪里面。 对， 我不知道刚刚听的、嗯、听这首歌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嗯、你知道吗？尤其他歌词里面那种煎熬哈、哦、下次你唱煎熬好了。哎，不行，我们不能再讲搞笑，人家已经误会我们是搞笑节目了，我们不是搞笑节目，你知道吗？尤其他那个地方，嗯、你知道我会唱的，我会把它唱成哭腔。 对，我刚刚有一个地方是有哭腔，可是你知道，我都教我的学生不要太多哭腔， 嗯、真的哈、哦、啊，为什么不要太多哭腔？ 因为太矫情。有时候用的不好的话、 哦、对， 可是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喜欢用那种哭腔，对， 真的啊， 必要的时候 你没有 一点， 你没有很夸张的哭腔， 对对 对, 对， 我可以听一下什么叫夸张的哭腔。你是说可以不要吗？小燕一定会讲这句。 对对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唱这种歌，唱到那种情绪点一来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很自然，我的情绪就会带着、那个、 融入在里面， 对，就带着哭腔、嗯、所以为什么我后来真的不太唱流行歌的原因是这样，因为、 哦、太多情绪在里面， 对，因为它会让我很低潮， 嗯， 譬如说好，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哎，你知道吗？他一辈子在当配角、欸， 对、啊、 而且还要笑，这什么鬼啊？我觉得， 所以他是很委屈的、啊， 非常委屈， 而且他把他的怒气都一直塞在他的心灵里面。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啊，很多人这样吗？ 哎、欸，应该是，嗯，很多那种就是可能。有心理受伤的人啊， 嗯， 所以他很容易呢会变成一个丑角，他一直觉得他就是个丑角、 哦、 他可能会陷在那种里面，可是他的怒气没地方发啊，他只能 maybe 唱出来让他能够感受 发泄 发泄。 一般人会觉得唱这样的歌是、 啊、很爱去 KTV 唱的，你就会发现啊，他是不是有经历到这种事情，然后唱得非常投入， 对，但是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当我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唱这首歌、嗯、我真的会， 我不会发泄完哦，我会更陷入在里面 哦。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 哎，我好像也曾经有这种感觉。 我曾经在台上这样唱到后来，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哦、真的、哦 哎、我已经忘记我在表演这件事情。 哇，那人家一定很感动啊。 没有，我觉得很丢脸。好丢脸哦。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嗯欸、这样唱完应该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就像你讲去 KTV 嘛、嗯、 对、啊、 然后就发泄出来很爽快。可是我觉得我以我在台上唱歌的经验、嗯、我觉得我没有更爽快，我觉得更无助的、欸。 嗯， 就是更难过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歌会让我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你现在很生气吗？ 没有，我现在没有很生气。我现在就是你一唱完说、嗯、我那个闷的感觉又回来了 啊。 OK， 对，因为这首歌我以前也有唱嘛，然后每次唱就是每次都一定很纠结很闷、 啊、 然后你刚刚一唱那个，因为你唱得太好，那个情绪点马上又把它找回来 啊。真的哦， 而且你 好闷，要赶快恢复。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用到哭腔哦，你看你根本还没用到什么哭腔，我就的情绪点就回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哦，就是刚刚小燕有唱到你内心的那个点去了，这样子。嗯， 因为我们讲的是喜怒哀乐的怒，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讲男女之间。 这是生气吗？ 哦，非常 真的 发怒，因为他很生气，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应该是蛮长期的感觉。 嗯，所以我以为他是悲伤。哎、欸，他是生气， 他有生气啊。 哪里？ 要是我可以，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哦， 就有一种很生气那种感觉，对，发怒的感觉。 嗯， 对 对。 然后 我以为生气人、嗯，什么？都是我的错，什么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以为生气是那一种，都是谁惹的祸，都是你，都是我，你懂吗？ 哦、oh, okay, 欸， 我以为生气是那一种的。 啊、嗯，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小燕真的是非常有内涵的人，她是很含蓄的人。她每次，她的那个，你看这个点，她就看出生气了。其实这个点我只看到了悲伤，我没有看到生气的点。 Oh, okay. 对。 有没有一刀？我要跟你一刀两断，有没有？ 对， 就是这种。 基本上一刀两断，小燕就觉得已经 是生气， 很严重了。 对，很严重，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男女之间在吵架的时候啊，那种怒气啊，怒气冲天、嗯，然后讲出来的话都不好听的。 真的。 对，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啊？发怒啊，生气啊？ 对，小燕，你知道为什么人会生气吗？嗯、 对， 我曾经去听一篇演讲哦， 是。 然后他说，生气有分为三种。 嗯，思思也有三种， 思思也有三种。 好了好了，算了， 我跟你讲，我很容易就被你带走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有人会说你们。 对，你们又再来、okay、又来了，我又不想听的，都是你们笑声，我就把它划走了。不要不要不要离开，千万不要离开。 Yeah, baby,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唱歌，请不要离开。对， yeah, 你知道吗？ Yeah, yeah. 生气怒气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真的被攻击了。 嗯、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一个动物的本能，你只要被攻击了之后，你会有个本能会想要保护自己，所以你会反抗回去、 啊、 然后这时候呢、嗯、我听了心理学家就讲了，他就说这时候你的身上会散发出高于你平常力量的力气的七倍。 哇， 所以你平常如果能够提得动20公斤，你那时候可以提得动几公斤？140公斤。对，然后就提起来啪，可能就摔过去 了。举重的人都可以来试试看，举重要那时候 那很恐怖， 有没有 可能整个房子 奥运选手要哇生气 拆了。对，所以你看我怒气是很恐怖的，怒气一来的时候，你会产生比原来的力量还要多出七倍的力量， 很可怕。 然后这个力量吗？要么就是攻击出去， 对； 要么就是吞下去 啊。 所以为什么怒气呢？容易让别人受伤，不然就是让自己受伤， 所以也内伤了。 会，如果你吞进去的话，你一定会内伤。 对啊， 会非常非常，而且七倍力量在伤害自己。 哇， 很恐怖， 那真的不要生气。 对，那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会生气。有时候你就要先去了解， 对，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真的，真的每一个人都在攻击你嘛？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是。所以第一种是真的有人攻击你的时候， 嗯， 好，你就会生气。那第二种呢是产生误会， 对， 误会就是说可能讲的人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听成另外一种意思了。所以误会的时候也会容易让人家生气。 哎，真的， 对，就比如说、哦、可能夫妻两个要出去吃喜酒啊、嗯、然后那个太太就打扮得很美，她觉得说我应该打扮得很美，我下去我老公一定觉得我非常给她很有面子之类的，她很开心的走下去，老公就冷冷说，那、啊、你就穿这样就要去哦，然后太太就很受伤，就是说我已经为了你打扮得这么美，难道你还不满意吗、嗯、这时候其实就会生气， 对， 然后其实老公最后就讲一句说，没有，我是说外面下雨你要穿这样嘛、 哦、所以老公是实际型的，他是老婆是需要赞美，结果我就被泼冷水，就很生气了， 对，他觉得是泼冷水、 嗯、 可是老公事实上可能还没讲完话、嗯、然后就造成了误会，所以误会也会使人生气、哦、 对，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期待没有被满足哦，对，嗯，就我今天听到了有一个牧者他在讲到很好玩，他说呢，他呢在情人节之前看到他的太太呢，然后就他的太太怎么样，他太太上网一直在找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想说哎，那我要趁情人节的时候送他这个东西、嗯、对，然后他就 浪漫， 他发现他太太看的那件东西品牌，如果是有品牌的话是很贵的、嗯、所以呢他就哇仔细的去找到就比较便宜一点点， 对， 好，比较没有那么贵，但是呢也是很好用的、嗯、然后呢他就而且还特别请人家在情人节的时候送来这样、嗯、就他太太他就说那你来我办公室一下，这样情人节那一天、嗯、他太太就去到办公室嘛，然后就看到一打开说哇怎么这么大一箱，他太太就讲了一句话说如果这箱都变成现金不知道该有多好，你怎 么然后是不是家庭主妇都是这样 对，然后这个牧者他这个先生呢就当场有被泼到冷水，他想说、嗯 我这么辛苦的帮你找， 我帮你找了一个这么好的，我想因为你会很开心、嗯、 对， 就你竟然讲了一句话说哎，一定要他是期待他太太开心的， 对啊， 可是他太太竟然讲说如果这一箱都是现金不晓得该有多好、嗯、所以他有被泼了一下下，但是还不至于生气啦， 对， 就最后他太太就把那个纸箱打开，嗯，是一个吸尘器，他太太就很生气，他就很生气的说哪有人在情人节送太太吸尘器，你是想怎样，你把我当外佣吗，你把我当怎么，你要我工作吗，啪啪就很生气，然后那个先生原本期待太太能够跑过去亲他一下说、嗯嗯、啊，你怎么知道我正好需要这个，很开心、嗯、这样，没想到他说跟他 完全相反，就他太太不止这样、哦、还抱着那箱东西到外面的办公室跟所有人讲说哪有人情人节送太太这个的 哇这个太太也有点 over 了吧 对，然后结果他说好在他说神是公义的、嗯嗯、他说外面的同工一看到就说哎呦好幸福哦， 好羡慕哦， 对对对 对、嗯、然后太太还比较舒缓，嗯，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可能有时候太太到底要什么先生不一定猜得到， 对， 所以基本上呢期待没有被满足， 满足的时候 人就会生气 哦，那个负面的情绪就跑出来了， 对、嗯、然后包括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 对， 就是说你去外面办个事情你回来你希望孩子是非常非常主动看书的、嗯、 对， 可是门一打开他在玩手游，他在玩电动，他拿着遥控器在看电视， 然后就开始妈妈要开始念， 怒气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书房里面看书，嗯，对，然后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要孩子主动去看书基本上要书很好看才有办法主动去看书连我都觉得台湾的教科书不太好看怎么可能去主动看书呢，对不对、哎、所以其实当我们的期待没被满足的时候也会生气、嗯、那你知道吗，我去听了那一篇演讲之后、嗯、我每一次在生气之前呢我就会先检视我的内心，我想说我这次是真的被攻击还是误会、嗯、还是春慧你的期待没有被满足， 哎，我觉得那个圣经上说的很好，他说慢慢的发怒，慢慢的动怒， 对， 其实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冲太快啦， 对， 其实马上其实那个战火就开始交锋了， 对， 其实如果你慢慢的哎，就像你这样你会有一点反省啊或是什么、嗯、是想是我自己吗，还是我误会了还是什么， 对， 自己先停下脚步然后想想看， 对， 嗯，我觉得应该两个人的结果会比较好， 是的，因为我就是那种直接、嗯、很直接、嗯、一不开心就直接攻击对方的那一 种，所以还好老师还好老师是属于不讲话的对不对， 他生气是属于不开口的，我老公是一生气就不讲话，但是你知道吗、嗯、以前他可以不讲话然后两三天都不理我， 这真的太痛苦了 那这个我们就称他为、欸、这个又有跟我们的主题有关哦、嗯、这个就叫做冷战哦，对、嗯、那很多人以为说 我因为我生气嘛，所以我讲话可能会伤到你，我可能会让你不舒服，这样可能会让我们吵架吵得更凶，所以我干脆不要讲。可是他吞下去的那个力量有没有，让他完全不想跟你讲话的时候， 是 你会觉得你会解读成说我在冷处理，可是其实不是的，当你没有讲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呢他里面已经开始一直在产生越来越严重的， 一直在发酵了，一直在发酵， 对，就很像面团有没有， 哦，对， 他发酵完就变这么大一坨对，原本那个生气可能这么小坨，然后你又在那边一直想，因为你不讲嘛，然后对方也不知道，然后你就开始发酵发酵发酵， 所以就很像吹气球啊， 对，我就说你看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然后就每一天就不一样，然后就完蛋了，就到最后，所以会有人突然生气的时候是整个大爆发的 哦， 他不是那种慢慢生，他是突然，平常很温柔的人， 对， 你会看到他突然有一天砰整个大爆炸，他其实就是有很多东西他以为他自己 压抑太久了， 对，他以为他自己这样是正确的冷处理，可是事实上那是一种冷战，他不一样，他其实不是真的在冷处理，对，其实还是要沟通，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 沟通超重要的， 对，你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慢慢动怒， 对啊， 慢慢动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 是啊， 嗯， 还有就是刚刚你讲到，我就想到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觉得圣经里面真的很多都有很棒很棒的一个解说， 对，那我问你，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日落到底是几点呢？ 我们自己 五点还是六点还是七点还是凌晨十二点还是 哦天亮？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不要生气太久。 对 对， 哦， 老师现在很棒哦， 谢谢小 烈 告诉我，我老公现在不会生气了。 对，师丈现在超棒的， 因为自从我学会了那个，每次要生气之前，我就会先想我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嘛，然后一想之后反应有点慢。然后所以我的攻击力就没那么强，然后结果他就可能是这个原因攻击力弱下来很多，可能以前我有10倍，我有10的攻击力，现在剩下1，所以他就觉得哎，跟以前比起来没有那么强，所以他就不需要往里面吞了。 哎，你们已经达到一个 balance， 好棒哦！ 对， 所以你也是走才德的妇人之类的， 谢谢啦，还没有到才德啦。什么叫才德的妇人？来，我考你，什么叫才德的妇人？ 凌晨也要起来勾毛线之类的，没有啦， 真的吗？那我绝对不是才德的妇人，我连缝个扣子都很丑，没办法勾毛线，好不好？真的。来哦， 看到好多好朋友， 对啊，你们可以继续，哎，我还有继续的留言，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哦，对哦，秋霞有讲，哎，他说整理一下，一被攻击，二被误会，期待没有被满足，怒气产生的理由，真的是这样， 哎，好棒哦， 谢谢秋霞， 而且秋霞你关心我，我好感动，谢谢秋霞， 对啊，而且我觉得秋霞是个很细心的人， 非常细心， 他看到他戴口罩马上就 说你还好 吗？ 对对对， 哎呦你好 nice 哦，难怪你老公那么爱你， 对啊， 我就是缺少这种细心，我每次看到 口罩说，哎，你今天是有口臭吗就好，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你知道吗，真是的，好，所以呢我看看还有没有人在问一些问题哦。非常喜欢奶奶老师的钢琴弹唱，具有无限的魔力与魅力，无法挡， 哇，欸，真的谢谢我们线上 谢谢你 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家人都 很支持，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我一定要 鼓励 按赞然后转贴分享，让更多人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的直播是一个好处？第一，我们唱歌好听，还不至于伤害到各位的耳朵 哦，这样讲可以，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谈的主题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备而来的，我们谈的主题真的不是随便乱讲的， 对，因为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实用，大家都可以回去想一想，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很冲动型的，很快发怒的，哎，想一想，如果你慢个3分钟5分钟，想想看为什么要生那么大气， 对， 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真的就是说你去想想看，所以当你想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如果说我是有期待的，然后最后你就不要生气啊，你就把你的期待讲出来就好了， 对 对对，不需要生气， 冷静一下， 对啊，我常常听到那种太太说她都不懂我，她应该懂我的，谁应该懂你啊有时候我们自己都 是不是不懂自己， 对啊，我们自己都不懂自己了还要旁边人懂我们，很难猜耶， 对， 然后刚刚我跟小燕呢在讨论的时候， 对， 小燕有讲到说她以为，你说你以为女生 哦，女生比较会表达，然后男生比较属于闷葫芦，比较 不会跟女生一起那个对应。 对， 对，他说他认为说女生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嗯、 那男生好像是比较没办法去表达，所以就会闷不吭声。 对， 对， 你知道那 我就跟他持相反的意见哦、 嗯、 我说我以为女生才会比较不讲， 嗯， 你都懂我嘛？你都不懂我， 嗯、 我为什么要讲？ 你这样好， 你这就是我认为女生才会这样，然后男生呢反而就会很直接说：“哎、欸，我需要什么？” 嗯， 可是后来小月说：“但是 我突然想到一个，对， 他就想到他说他 一个老师，一个老师， 哪一个老师嘞？ 对，某一个老师， 真的， 某一个老师的女朋友，因为他什么都不讲，然后会突然生气，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你怎么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重复好多次了、 嗯、 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就很懊恼，我说到底你怎么了？然后后来那女的才后来才讲出来，然后她说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嘞？她就觉得说男方呢应该知道，应该懂她想什么，她要干嘛，应该都算得出来这样。可是你错了，千万不要期待别人，对不对？就像你讲的，真的不要期待别人可以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真的。 所以两个人沟通真的是非常重要，嗯， 对。而且那个期待真的要放掉， 一定要放掉，没错，不然你会很痛苦， 你就少了一个生气的理由了、 欸、 只剩两个，一个人家攻击你，一个就是误会。 嗯， 对，那误会我觉得也要把它丢掉。 对，误会，对，嗯， 对不对？ 对 啊、即使哈，人家就算讲说春晖你很丑哎、 欸，嗯， 然后你知道吗？即使他这么直接讲，那你都不用想说他真的在讲你丑，你就想说他心情不美丽就好了。 哎、欸，你这样想，你好棒哦！ 对啊， 转一下，嗯、 对不 对， 对？就把误会的东西也通通都挪走。 这个社会很需要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念跟做法。 嗯、 对啊、 嗯， 转念，人家所谓的转念，对不对？ 嗯，对，真的是这样子。 好，是啊、 那、所以大家，我现在想要大家也给我们一些答案哦，在下面留言哦。怎么样留言呢？就是说，一开始小燕说男生比较会闷， 对， 那女生比较会讲出来。 嗯、 那我认为说女生比较会闷，男生才会讲出来。 嗯， 然后小燕就跟我讲说，但是我不会啊，因为小燕是女生嘛。 嗯， 她说她不会，我说我也不会闷啊，我也会讲出来。嗯、我说，所以我们两个是男人婆。我觉得 请谢谢大家收看男人婆 频道抱抱。对，就是说其实我很奇怪，我的观念还是没有因为他这样讲然后我就改变、我还是觉得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的先生可能会比较容易放心里、那我觉得我们的先生是属于比较细腻的男生， 对， 心思比较 细腻 的， 真的， 对，他绝对不是娘腔， 不是， 对，他们都长得很 man， 对，又帅又 man， 胡渣很长。 还好 有啦，挺乱， 挺长，个性很帅，很帅， 对，只是说他们的个性可能比 较、剩下 三分钟、真的吗？哎呦，好， 不行，我有带，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已经讲完了、 对， 就是怒气、那首先你要先去检查、检查你的怒气到底从何而来。 对， 那你在检查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去发现到说原来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嗯， 对。那生气的时候，刚刚小燕有听到生气的时候叫慢慢发怒，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今天呢我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 嗯， 就是说即使今天你夫妻之间有争执了，如果你是错的， 是 你是错的那一个， 嗯， 就赶快道歉。 嗯， 如果你是对的就闭嘴。 嗯， 不要讲话，比如说你看我都对、你看我就说吧，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样也就不会让对方惹怒，就是说如果你是错的就赶快道歉、 就会不会有的人 是对的， 如果 有没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没感觉他是错的， 有可能 有可能，对、 而且真的要承认错蛮需要勇气的。 对，其实 我以前开始、学习道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是受不了那个就是那种冷战气氛的人，所以我一定会自己先道歉、那我也不管是我错还对，可是我就会先道歉。 真的、 对， 我喜欢你耶，我最喜欢这种不管错对都会道歉的人。我超爱的。 我 们相见恨晚。 来一首相见恨晚，没有了。 下一次 okay， 对，我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呢、 嗯、 就是最后我们要唱的一首歌，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那我觉得需要的是更多的安静。我要唱这首安静。 对 对，来哦来哦，我终于唱一点比较正常的歌了。 欢喜到 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击败。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印记。是的，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安静，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得太大，我们需要心里面有一个神比自己更大，来告诉自己其实你没有那么糟，事情也没有那么糟。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怒气来解决事情，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怒气交托给我们的上帝。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带着期待，但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上帝带着期待，因为他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 阿们。是的， 今天我把我们的上帝介绍给你，如果你正在怒气里面，或者你正在失望绝望里面，我把我的上帝介绍给你，你去跟他祷告，你用你的怒气去跟上帝祷告，因为深渊在主、yeah. 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 对， 因为这样子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我相信当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的怒气平息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多一份和谐，多一份美好， 是 多一份爱、 yeah.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印记。我们请小燕来带着我们一起祷告。 耶、yeah! ，好的，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有关这个怒气，对啊，其实现在的生活压力真的很大，也许你现在真的在很生气很生气当中，但是如果你听到我们的分享，没错，你可以跟上帝祷告，有一位上帝会听你的祷告而且回应给你。在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来带领，因为他有很美好很美好的真理呢，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困难。圣经上有说止息怒气的强如勇士，应该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呢才是最强大的，但是当你的怒气一反应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错的，你反而是伤到自己，而且伤到了对方，甚至让你生活呢处于不平安当中。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这首叫安静，那我们刚刚中间也说到呢，我们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 让我们呢在人跟人之间呢都有一个和平相处的机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会很祥和。所以呢我们每次讲的主题都很希望呢你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因为在你很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祷告。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认真的过每一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祝福大家哦， 我们今天音乐会报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两周后见咯。 对没错，我一定要纠正一下自己好来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阿们。 所以呢其实真的是听了就觉得希望大家都做个勇士好不好， 对 大家加油咯， 不轻易发怒的强如取成， 对所以很厉害啊， 我们就变山寨了 山寨主 对 制服己心的 对太棒了，谢谢小燕，